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你怎么不跟着去拜年啊？ 东哥言简意赅， 去了太麻烦。 握一圈手，牵一圈名，讲花滑圈的绯闻，外带再被起哄表演跳一个，年年都是同一套节目，还不如在家里打扫有意思呢。言罢，他对娄思凡微微点头。 娄前辈，新年好。 娄思凡嘴角被冷风冻得有点僵。 你好。这些天我还能在你家打扰吗？ 闻言，娄思凡的手掌猛地一攥，心底有把小火缓缓烤着他的心，叫他有种想大叫出声让东哥滚开的冲动。东哥微微歪头。 如果是前辈的话不算打扰。 伯父伯母那边 我来说。 三言两语谈妥了记住事以后，贺长生把目光转回娄思凡。 罗哥，以后要是找我出去玩，就带上东哥一起吧。 在贺长生看来，娄思凡和东哥的交流还是太少了些。如果把东哥和自己绑定，让娄哥能有机会多和东哥聊一聊，却会发现东哥是个很不错的孩子。娄思凡眼睛眨了眨，弯出了一个极温柔的弧度来。 好，这回啊，是娄哥欠你的，都听你的。 随即他扬起脸来对东哥笑道， 明天有时间吧，我们去台球厅玩吧。 东哥略点点头。 嗯，好。 送走娄思凡，贺长生走到东哥身边。 还有活干吗？ 东哥抬头不跟贺长生客气那么多。 前辈会开整兵车吗？ 会。 以前在省城兵场打工赚钱时学的。 那我们把冰面平整一下，再浇一遍水吧。 好。 两个大小伙子花了两个小时把空旷的冰场平整了一遍，整冰车光顾不到边边角角，只能通过人工剁冰再添浇热水解决，那么繁琐的工作两人却做得其乐无穷。东哥给他讲经验， 浇冰可以用50度左右的温水，如果能再往里面兑一些牛奶，结出的冰面又平整又好看。 这样的知识别人听起来大概会觉得无聊透顶，但贺长生却极认真地反问， 比例是多少？ 东哥告诉了他。为了验证，两个人猫着腰跑进屋里抱了一箱牛奶出来，和温水调兑好之后一起注入水箱。贺长生靠在整冰车的副驾驶座一侧抱臂看着东哥。他穿着最寻常的黑羽绒服和蓝色牛仔裤，眉间微蹙，显出十分认真的模样。因为注入的过程不大顺利，他舔了一下唇，天然的红唇便显出了点晶莹剔透的模样。贺长生别开目光，又不自觉想到昨晚的合舞，想到这几年一次次的晋升合作，想到自己在场边等待他，而场众人精灵似的飞舞姿态。他想一下笑一下，直到东哥出声叫他 前辈。 啊， 在东哥眼里，此时的贺长生嘴角翘翘的，脸颊染着淡淡的绯色，像块可口的桃花酥。池小池坐进驾驶室对061说， 等下娄思凡的回忆值满了，我们就走吧。 不再多攒子。 池小池教育061， 六老师，做人做系统都要学会知足。 那敢问兑换了半个仓库卡的人是哪位啊？ 与此同时，一家咖啡厅里，娄思凡和一个瘦猴模样的男人在门口相对而坐。男人点上了根烟。 我就不爱二舅来啊，浩浩荡荡的一大家子，搞得家里闹哄哄的。 看店的姑娘捂了捂鼻子，指着墙上贴着的标识说： 客人，这里是禁烟的。 瘦猴斜了姑娘一眼，一把把咖啡店的玻璃门推开。零下的寒风卷入温暖如春的咖啡，冻得那姑娘眼都直了，一溜小跑着来关门。瘦猴斜眼看着小姑娘哆哆嗦嗦的样子，咧着嘴笑嘻嘻的。娄思凡单手把奶搅匀在咖啡里，右手压着一张合照，指尖在照片过速的表面徐徐滑动。瘦猴伸着脖子： 哎，照片还真带出来了。 不是你想看吗？ 瘦猴伸手： 哎，让表哥瞧瞧哪个带把的是你的相好的。 娄思凡把照片递给他： 倒数第一排左起第二个。 这是去年春天省队建队30周年时拍下的合照，里面站了20来个省队花滑队的新锐翘楚。瘦猴表哥咂咂嘴： 这姑娘长得挺带劲的。 娄思凡略有不满： 他不爱别人说他长得秀气。 表哥哈哈笑了两声，喷出两口烟雾： 知道知道啊，目标都有了，你啥时候能拿下？ 他下流地伸出两根中指，做出戳弄的动作。娄思凡皱眉。和自己不同，他这个表哥从小就混迹在这个小县城里，跟一帮流里流气的小混混称兄道弟。今天去这个建筑工地偷摸点钢材卖，明天又开着改装后的摩托车故意从姑娘身边轰然开过，吓得他们惊声尖叫或是破口大骂。娄思凡对他的表哥向来是看不大上眼的，要不是自己这回有求于他。他夹起眉毛，露出苦恼的模样： 你干啥呀？吃屎了还是咋的？ 我怕是追不上了。 表哥马上被勾起了兴趣来： 怎么了？人家不愿意同性恋？ 他被别人撬走了。 我去，你不是说他跟你一块长大的吗？谁他妈撬你的呀？有没有先来后到啊？讲不讲规矩啊？ 算他有本事吧。 他混哪儿的？多大年纪啊？ 娄思凡指了指照片，东哥站在第一排的中间，是最靠近总教练的位置。瘦猴一眼扫过去，嘴就撇了下来： 我去，就这一脸欠抽象的小犊子。 表哥，你话别说那么难听，他是我队友呢。 瘦猴敏锐地抓住了重点： 他叫你墙角，卸你轮胎，这他妈还队友呢？他也玩花滑的？ 当然，玩的还不赖，还是咱老乡呢。 得，我记下了啊。 娄思凡做诧异状： 你记住什么了？ 瘦猴伸手把照片拿在手里，细细看着照片里东哥的脸。 你甭管了，喝你的咖啡吧。 娄思凡面色变得凝重起来： 表哥，你要干嘛？ 犯在我的地盘就他妈是欠收拾啊。 真不用真不用，这是干嘛呀？感情的事谁都不能勉强。 瘦猴拿食指弹了下照片： 都说了这事儿你甭管了啊。 娄思凡犹不放心： 表哥，这事儿我都没放在心上了，你可别 磨磨唧唧的跟个娘们似的。哎，你这照片先放我这儿啊，我带回去给我妈看看。 娄思凡眼看着瘦猴把照片收进双肩包的夹层里，拉链拉好，他端起咖啡杯，掩去嘴角的一丝倾向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贺长生为了促进这两人的关系进展， 每天都带着东哥主动约娄思凡出来玩。这小县城里可玩的东西也不算少，电玩厅、台球厅、桌游室、密室逃脱，零零总总加起来，他们玩得很是尽兴。在电玩厅里，东哥哪儿都不去，用破破烂烂的小塑料桶盛了100个游戏币，逮着一台有海绵宝宝的娃娃机死磕。池小池一边钓海绵宝宝，一边给身体里的东哥上课。 要送，就送他最喜欢的东西。礼物不在贵重，在心意。 道理我都懂，但是手残何苦要为难自己？ 眼看着100个币投下去一半，娃娃机里的海绵宝宝一个个不动如山，没有一个挪位的。061终于看不下去了。池小池又投下一个币，机械币嗡嗡嗡地运转着，三爪铁钩晃晃悠悠地降下去，只险险勾住了海绵宝宝的右手。池小池感慨， 咦，这个铁钩子不好。 而下一秒，那疲软的铁钩子竟跟铁钳似的，极其生猛地卡住了海绵宝宝的手，把海绵宝宝直接吊了起来，严丝合缝，妥妥帖帖地运送到出口处，才再次松开。池小池呆了半天，才兴高采烈的， 刘老师，刘老师，看我的微操。 好好好好好，你的微操，你的微操。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